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河北省的平石头村的同学和老师呢来福利了，因为啊，同学们的学习环境将大大改善，老师的待遇啊也将大幅度提高。那么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原因就是啊，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京东商城的首席执行官刘强东，他呢担任了河北平石头村的名誉村长。可以看出啊，这家互联网巨头为消除贫困正在做出自己的努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哈。那么同时啊，大家也就知道了答案所在呢，京东的首席执行官啊刘强东呢准备呢帮助这个村子里面的同学和老师呢改善他的整个的学校的环境，包括老师的生活待遇。那么首先看一看刘强东哈，那么他是一个 CEO 哈， CEO 我们是指呢叫首席的执行官哈，叫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这个 Chief C-H-I-E-F 表示首要的哈，第一个 Executive 表示执行的意思，后面 Officer 是一个官员，那一般呢大家就会缩写成呢叫 CEO 哈，表示一个公司的一个执行的头哈，首席的执行官刘强东。 One of China's largest e-commerce player 哈，中国最大的一家电子的商务公司叫Commerce， 我们学过表示商务 C-O-M-M-E-R-C-E 哈，商务是名词，前面加一个 E 哈， E-commerce 表示商务哈，电子商务的一个 player， 他没有用 company 而用一个 player， 大家感觉像个运动员哈，其实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商场啊跟那个体育比赛是一样的哈，每一个公司其实呢就是一个运动员哈，自己呢需要努力的拼搏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够发展，能够壮大，所以说呢他用这个词 player 是没有问题的。他担任了一个新的角色哈，新的一个 title 哈，新的一个头衔哈，除了是 CEO 呢还是呢一个村的村长了啊，所以他担任了一个新的职位哈，我们这个担任用的是 take up， take up 啊，这个词不难哈，但是呢这个 take 这个词啊它的意思实在是太多了哈，这里面同学们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啊来判断这个 take 这个词它具体的意思。这里面它跟副词 up 合到一起呢表示担任担当哈， take up a new post， P-O-S-T， 哎，这里面这个 post 不是说我们在网上发微信发微博的那个帖子哈，或者说发东西的那个意思了，而是一个职位的意思。所以说啊，这 POST 这个词啊它的意思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同学啊看到这个词会有一些转向哈啊。那么 Peter 老师啊简单把这个词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词最常见呢是指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到了这个 post office， 邮局哈，这个词。那么呢它作为动词呢 post a letter 表示说邮一个信哈，或者说呢寄一封信， post a letter。那么这个词啊作为哈现在哈这个网络的一个环境当中更常用的意思呢，表示说在网上发一个什么东西，比如 post a picture online 或者 post a picture on the WeChat 啊，比如说在微博上呢发一个图片或发一个 comment 和发一句话哈，那么这个发这个词的动作呢用这个 post。当然这个词啊也可以作为名词表示说我的一个 post 啊，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哈，表示自己发的一个帖子，用这个 post 作为名词哈，也表示说现在发的一个帖子或一个文章。同时这个词啊在这里面也表示一个 position， 一个职位了。在今天哈 take up a post， 表示说他呢担当了或担任了一个新的职位哈 ，take up a new post as 后面表示作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As honorary director， 他是一个名誉村长哈，他不是一个 acting， 不是一个执行的村长，他不可能每天在村子里面跟大家在一起，可能说每年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到村子里面看一看，帮大家解决问题，那么是一个名誉的 honorary， honorary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honorary。我们学过 honor， 荣誉的意思哈，后面加上 ary 表示荣誉的哈，名誉的意思。我们知道呢，很多公司啊，或很多的这个城市会颁给哈特别出色的市民哈一个什么呢？这个荣誉市民哈，比如说您给这个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会获得一个 honorary citizen 哈，这个 honorary citizen 这么一个奖励吧。那么还有一个荣誉的一些学位哈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词呢可以表示对一个人的认可啊 ，honorary 后面加一个 director of 平石头 village in the North China 河北 province 是这个河北省的一个村子。它呢是一家公司哈 ，one of internet giant gesture for poverty relief， 京东哈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巨头吧 ，internet giant giant， 它原来的意思是巨人，这里面呢表示一个庞大的公司，它的一个 gesture 啊 ，gesture 表示一个姿态啊，它的一个姿态呢目的是 for poverty relief。啊，消除贫穷的他做出了一个努力，他的一个姿态哈。这里面呢，首先 Peter 老师把这个 gesture 给大家先说一下， gesture 表示一个姿态。首先最常用的我们可以说 body gesture 哈，我们的身体语言哈，我们在与人沟通的时候呢，不仅仅我们在说话，同时我们的body gesture 哈，我们的身体语言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呢它构成了我们整个的 communication 哈，沟通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eye contact 啊，眼神的这种交流，我们身体的一个语言，包括我们的正常的言语哈，这几部分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 communication。所以这个词大家记下来 ，gesture 哈，表示一个姿态、一个状态哈 ，gesture。后面是 poverty relief。Poverty, P-O-V-E-R-T-Y, 表示贫穷哈。Relief 呢表示消除缓解的意思啊 ,R-E-L-I-E-F, 所以说 Poverty Relief 合到一起呢是消除贫穷的意思 ,Poverty Relief。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村子哈。那么这个村子位于呢龙泉关镇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一个相对呢贫穷的一个村子。那么村子里面呢近四成的家庭哈处于贫困当中。好，这是这个村子一个基本的情况。The village is located in an impoverished region in 龙泉关 town。其中有一个词啊，叫 impoverished 这个词。这个词的拼写呢是 impoverish。往往后面加个 ed 呢，表示遭受贫穷哈、遭受一定的经济上困难的意思。impoverished region 哈、一个区域、一个地方 in。龙泉关 town 哈，龙泉关呢是一个镇哈 ，which nearly 40% of household in the village in poverty 哈，40%的这个家庭哈用的是 household in the village in poverty。poverty 这个词我们在上一段已经讲过了，是贫穷的意思哈 ，poverty in poverty。那么看看刘强东他怎么说的哈，我们将帮助这个村子呢摆脱贫困，并在五年内让家庭的平均收入提高10倍。刘强东哈在上任之前哈在微博中说道，所以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ambition 哈，一个雄心哈，或有一个很大的目标，让这个村子呢摆脱贫穷哈。另外呢，这个家庭的收入提高10倍哈，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We will help lift the village out of poverty。哎，这里面有一个词组 lift out of， lift 表示给一个东西提起来、提升、拿出来的意思哈。后面 out of 从哪里面拿出来呢？ poverty 啊，从贫穷里面把这个村子呢给它抬出来啊，这是直译。那么转译一下呢，表示我们帮助这个村子能够摆脱贫穷哈， lift something 或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让一个人、让一个东西能够摆脱一种目前的一个状况。同时 ，and boost household average income， boost 这个词我们又遇到了 boost 提升哈，它表示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household average 平均的 income 平均的收入 by 10 times in 5 years 五年内啊提升十倍哈。刚才呢一开始 Peter 老师也说了，那个教师的工资啊每个月达到10,000块钱哈，那么这个收入呢包括在北京上海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工资，所以说呢这个村子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Liu said on the microblog post 微博当中哈，他说到哈，这个微博呢英文叫做 micro 啊，这个微的意思 micro blog blog 合到一起呢 microblogpost before he went to assume his post at the village last week. 那么说呢在他上任之前哈，那么立下了那么一个很大的目标哈，一定要让这个村子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哎，这里面有一个词啊，同学们再注意一下， he went to assume his post. 这个 post 我们刚才讲到了是一个职位哈，这个名誉的村长。那么去担任呢，这里面用的词啊没有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take up, 而用另外一个词叫 assume, A-S-S-U-M-E, 它也表示呢在履行一个新的职位或者是呢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词 assume, 它呢比这个 take up 更加的正式一些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学到了好几个表示说担当一个职位或者说呢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动词， take up 和 assume 两个词哈都可以表示担当什么样的一个职位的意思。好，另外呢他说到呢这个目标啊通过在村里面发展工业而不是说通过捐赠来实现啊。他认为呢让这个村子呢有一个真正的动力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完完全全通过外部的帮助来实现的。He added that the goal will be realized, 啊这个目标 goal, 啊实现是 realize,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目标被实现 goal be realized, 也可以说呢 realize the goal, 啊实现一个目标 by developing industry in the village, 这个村子当中发展工业rather than, 啊我们知道那个 rather than, R-A-T-H-E-R, 后面这个 than 呢表示而不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 rather than 这个词后面跟的这个东西呢往往是进行否定的哈，就是说否定后面的意思。rather than by donation, donation, D-O-N-A-T-I-O-N, 捐赠哈。所以说呢一定让这个村子能够呢发展起来哈，有一个强大的发展的一个动力哈。那么说一定要发展这个村子的一个 industry 哈，它的工业，并表示呢它帮助呢平石头村建立一个新的小学，并呢招募高水平的教师，以确保那里的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啊。他认为呢教育呢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村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所以呢他对教育呢投入了大量的一个关注。 Liu also emphasized the education in village 啊，强调用 emphasize 啊，E-M-P-H-A-S-I-Z-E emphasize, 我们说强调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像 focus on, 哈也可以哈 focus on emphasize, 都表示对某一件事情特别的关注 in the village, and said he will help build a new primary school in 平石头哈，新的一个小学 and recruit,招募啊，招聘 recruit, R-E-C-R-U-I-T 这个词 recruit 表示招募，它呢可以指呢招募几个方面的人，比如说可以招募一个员工 recruit teacher 或者说 staff, 那么同时啊学校招新的学生哈，录取新的学生也用这个词 recruit student, 那么部队呢比如说那个征兵哈，也用这个词 recruit soldier, 所以说 recruit 是指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呢招收新的一个成员的意思啊 recruit, 那么高水平的教师 high level teachers, 所以说呢一定招聘好的老师，同时呢要有一个比较怎么说有竞争性的一个福利的体系哈，能够呢让这些老师能够来，同时呢能够待得住啊。To ensure, 以确保呢 children there can receive good educations, 啊孩子们在那儿能够接受到好的一个教育。他为什么说对小学啊对这个学校特别关注呢？因为呢跟他的一段历史有关系，因为他呢不能忘记童年时代哈， 贫穷给带来了痛苦，因此啊，他尽可能的帮助一些基层的老百姓，这对他来讲呢，一直是他的一项事业哈。除了京东呢，还有呢，帮助基层的老百姓呢，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在同样啊，在微博中哈，这个说道 ：“I cannot forget the pain caused by poverty during my childhood。”啊，这里面无法忘记这个 pain 啊，这个痛苦 caused by 这个 cause 表示产生的意思哈，产生。Caused by poverty 就是贫穷带来的这个痛苦 during my childhood, thus helping grassroots as possible as I can. 这里面提到了他尽量的去帮助那些基层的老百姓啊，提到了 thus helping grassroots 啊，这 grass 是草的意思，这个 root R O O T 呢是根啊，合到一起呢是草根啊，表示基层的那些人哈、啊，帮助那些基层的老百姓。Helping grassroots as possible as I can has always been a cause for me， 成为我的一项事业哈、啊。cause 这里面这个 cause 不是说一个事情的原因，也可以指一个人一生而奋斗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事业哈、啊。用这个词 cause， a cause for somebody 哈、啊。所以这个词啊 cause 它的意思呢？不是大家简单理解的一个原因的意思了，它可以表示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哈。For me, Liu said on a microblog post on Saturday 哈，同样啊，在周六的一个微博上哈，他同样写到。那么该微博呢又说到呢，京东已经在全国832个县和地区呢推出了扶贫项目。所以说这家公司呢，它不仅仅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呢为我们说很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比如说在教育啊，在这个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哈，在公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According to the post, JD has launched a poverty relief programs in 832 counties or regions.好，那么提到了这里面的一个数量哈，所以说在全国内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哈，不仅仅在河北这么一个县啊，这么一个村，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这么一个脱贫哈，或帮助大家摆脱贫困的这么一个项目。好，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Liu Qiangdong, CEO of JD, one of China's largest e-commerce player, took up his new post as honorary director of Pingshitou Village in North China Hebei Province, one of the internet giants' gesture for poverty relief. The village is located at impoverished region in Longquanguan Town, with nearly 40% of the household in the village in poverty.We will help lift the village out of poverty and boost household average income by 10 times in 5 years, Liu said on microblog post before he went to assume his post at the village last week. He added that the goal will be realized by developing industry in the village rather than donations. Liu also emphasized the education in villages and said he will help build a primary school in Pingshitou Village and recruit high-level teacher to ensure children there can receive good education. I cannot forget the pain caused by poverty during my childhood. Thus, helping grassroots as possible as I can has always been a cause for me, Liu said on microblog post on Saturday. According to post, JD has launched poverty relief program in 832 counties or regions.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David and the Giant。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Today, we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boy and a giant. Ooh. Can you tell me, is a giant big or small? Big. Yes, a giant is very big. So let's find out what happens, shall we? Are you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David and the Giant. Ding, ding. Long ago,There was a boy named David. David looked after his father's sheep, and God looked after David. Ah, the boy looks really happy, so he's surrounded by lots of sheep, and what other animal can you see? A dog. Yes, there is a black dog. Ding, ding. Once, a lion came to steal a sheep. I'm really scared. Was David afraid? No. He killed the lion all by himself. Wow, isn't David amazing? So, if I had to protect the sheep from a lion, I would probably run away. But not David. David manages to kill the lion. Ding, ding. Soon, war came to David's land. David's brothers went off to fight. Bye-bye. But David was too young. He had to stay at home. Oh, so David is staying at home with the dog. Ding, ding. One day, David's father said, "You must take some food to your brothers." So, David did. He walked all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hill. Ding, ding. David saw his brothers. He saw the king. He saw lots of other men too. So, can you see the king in the picture? Where is the king? What color is he wearing? Ah, the king is wearing a red cloak. And he has the golden crown. But no one saw David. Everyone was looking at the other army. When would the battle begin? Okay, so we have two armies. The yellow army and the silver army. Ding, ding. Then, across the valley came a giant. The giant was big and strong and mean.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giant scary? Ding, ding. "I am Goliath. Send one man to fight me," shouted the giant. "And if I kill him, you will be our slaves." The king asked, "Who will fight Goliath?" "Not me, not me," cried the men. Oh no,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Ding, ding. Then David said, "Send me, I will fight the giant." David's brothers said, "No, you are too small. Goliath is so big." Ding, ding. But the king said, "Let David go." The king gave David a big sword. David gave it back. "I have my sling," he said. Wow, so he's going to fight the giant with just his sling? Ding, ding. Goliath laughed at David. "Come," he cried, "let me turn you into food for the birds." Was David afraid? No. "God will look after me," David said. Ding, ding. The giant laughed again. He made fun of David's God. David picked up a stone. He put it in his sling. Can he do it? Can he kill the giant?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Zing. The stone hit Goliath between the eyes. The giant fell down, dead. Wow. David managed to kill the giant. Amazing. Ding, ding. "The boy killed Goliath," cried Goliath's men. "Run for your lives." Goliath's army ran away. The war was over. Ding, ding. David heard cheering. His brothers lifted him up. Everybody was shouting David's name. David was a hero. Aww, and look who's with him, his dog. Ding, ding. David grew up to be a great king. He looked after all his people. And God still looked after David. Whoa, that was an impressive story. David was just a small boy, and yet he managed to kill a lion and a giant. Very brave. Ding, ding. Thank you, everyone. Time to say goodbye. Goodbye.